到全世界路过，把全盛的爱都活过。我始终没说，不曾将你附和，最后等你的人是我。终点等你的人会是我，请往前走，不必回头，在终点等你的人会是我。 22:06，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4月20号星期五晚上的男左女右第一时段，我是女右韩丽。 晚上好，我是男左陈默。 是的，陈默在第二季度这是刚刚第一次亮相哈。 对，因为今天在准备 CD 的时候呢，每一次我都会看一下上一碟的日期哈。 嗯， 上一次的日期还是3月30号呢。 对啊，还是这个第一季度的事情呢。哎， 20天了。 对，一晃四月呢也过完了20天啊。马上呢也接近尾声了，而且今天呢还是24节气当中的谷雨 啊。对，又到了一个节气的这个日子了哈。 对， 所以大家想一想，这一年又过去了很多很多个1/24， 估计这两天已经有很多人在提醒你，哎，五一你去哪里玩啊，假期怎么安排的，工作处理的怎么样了。 是， 这个时间已经拉我们到马上即将到来的5月份了。 嗯， 不过呢沉默光临的时候呢，我们总会抛出一个话题哈。 哎， 这也是我和叶谦在一起的时候不常聊过的。而今天晚上的话题就是一个，我觉得是平常我们老说一个人应该是积极的啊，是正能量的。 对，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容易找自己的毛病啊，或者说觉得自己不够好的地方。 是，但有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别人倒是发现了你身上特别好的闪光点。 是， 然后当他说出来的时候，你都会想，哦，我还有这样的优点吗？ 对，即便是你默默无闻，你觉得自己好像一直都是一个很普通的人，但是其实你身上肯定具备着别人不具备的东西，然后被你周遭的亲戚啊、朋友啊、同学啊、同事啊发现了。 是， 哪怕是说，哎，我发现你包的包子这个褶捏得真好看。 哪怕是说你今天遮皱纹的这个方法真不错。 对，我见过真的是最能吃的人就是你啊。这个其实都是一些很棒的赞美哈。 哎，所以今天晚上我们就来聊一聊别人对你说过最棒的赞美是什么。 对，我们也在电波当中呢深刻放大剖析一下各自的优点。我觉得这不是说这个自己啊在这个非常自夸呀，或者说活在一个骄傲或者爆棚和那个盲目自大的那种状态当中，而更多的是发现自己身上的闪光点。 哎，这个特别重要。我觉得有的时候别人对我们的评价呢，其实有的时候我们都说不要太听哈，但有的时候有一些评价，如果尤其是那些特别中肯的评价，又是让你觉得意识到了自己的这种没有意识到的闪光点，你也真的是挺开心的呢。 对啊，所以今天晚上欢迎各位就是在线的朋友大声的呼喊出来，也可以啊把你听到的别人对你的赞美，但是我觉得这个还最重要的是别人。默默就是当我把这个话题抛给你的时候，你脑海中会立刻有一些弹幕嘛，就是近期听到的别人对你特别就是赞美 plus 级的那种东西吗？ 赞美 plus 级的。 其实现在我发现就是大多时候我们都不是特别就是闲着没事儿也好，或者是特别突兀的说，哎，陈默你真的太聪明了，就是其实很难，就 是公认的呀。 不是，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已经不算是你听来对你来说印象很深刻的赞美了。 我觉得夸我的智商不是在夸我， 就是说所以让你回忆起这个话题，别人对你，比如说别人说我声音好听这件事情， 你也觉得习以为常了，对不对？ No， 我告诉你，我昨天还在办公室跟我同事说，我说我从业16年了，但是现在如果我看到在微博上听友就是给我留言中说，哎，你的声音真好听，或者是我的朋友说，哎呀你的声音真好听，就是我给他第一次发语音吧，比如说多年没有见面的同学啊，然后平常都是打字嘛，然后有时候忙碌我就直接用语音跟他说，他说，哎呀，到底是主持人声音真好听， 你还是会觉得是 我依然觉得对我而言非常非常开心，非常非常就是不会麻木的一点， 挺好的。我觉得人如果有一些 点是自己真的很强，但又同时特别容易被人赞赏的。如果你因此而获得了很多很多的幸福，其实是特别美妙的一件事情。 因为我是觉得，如果有人夸你声音好听，证明他以前没有听过你的声音，这说明我有了新听众。我是从这个层面来解读他们对我的这个评判，因为我觉得听了16年的朋友，大概不会再对哎呀你的声音真好听这件事情留言告诉你了。比如说就像你的朋友都知道你很聪明，我还要额外说吗？陈默真的太聪明了，其实已经不用了，对吧？ 你又说了一遍。 下面这首歌，说实话呢，10年前的一首歌哈，但是在近一段日子当中，实在是被应用的太为广泛了，尤其是当中那个确认过什么 啊， 最赤壁。 我也堆积了好几层，而我踩过青春，听见前世谁在泪雨纷纷。一次缘分结一次生。我今生还在等，一世就只能有一次的认真。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我挥剑转身，而鲜血如红唇，千朝记忆渡红尘，伤人的不是他。转世而来的魂，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我策马出征，马蹄声如泪奔，青石板上的月光照进这三层，我一路的跟你轮回声，我对你用情极深。半眼神，你问经过是谁的心跳声？我那春秋一叹凝恨，你那千年眼神，是我最最坠入赤壁的伤痕。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我挥剑转身，而鲜血如红唇，千朝记忆渡红尘，伤人的不是刀刃，是你转世而来的魂。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我怎么出生，马蹄声如泪奔，青石板上的月光照进这三层，我一路的跟你轮回声，我对你用情极深。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出征，马蹄声如泪奔，青石板上的月光这三层，我一路的跟你轮回声，我对你用情极深，我一路的跟你轮回声，我对你用情极深。 好的歌曲永远不会真正的被埋没的哈，可能要过一段时间发酵一下， 对， 但是你不知道这个时间到底是多久。而这首歌呢，10年啊，10年之后 因为一个这个视频的软件哈，大家频繁的应用一点歌曲、哎、然后让这个副歌呢真的是朗朗上口，深入人心， 尤其是那种能够直指人心的歌词，我觉得它是永远不会磨灭的、嗯、即便它消失在歌坛当中一段时间，但是它总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又回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来。 对，其实确认这个词在生活里我们也会用到哈、嗯、但是没有会说确认过眼神， 嗯， 我遇见对的人，我们会觉得眼神真的可以传达出这么明显又这个直指人心的这个作用和效果的东西吗？ 可能真的会， 可能会，嗯、哎， 因为都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嘛、啊。 对，我们老说贼眉鼠眼哈，有时候你的眼睛里会传达出很多种信息，自信呐、啊，或者说平静啊、嗯，或者说真的是焦虑啊，等等等等。嗯，我相信每时每刻我们都会接收到来自方方面面的一些对你的评价，有的评价呢是大声地告诉了你，有的可能是通过第三方间接地告诉了你、 嗯、是， 其实我不知道陈默你有没有那种感觉，有时候通过朋友的朋友知道了有人在 赞美你 的时候，其实你心里会觉得那种赞美会被加倍的开心， 感觉会好上加好。 对， 这就像当如果有人转述了别人对你的恶评的时候，你会更憎恶这件事情。 对对对，是这样的。而且我一直都觉得其实赞美是有力量的和这种魔力的、 是， 它一定会让你突然之间对自己更有信心。 嗯， 而今天晚上这期节目呢，我就是希望大家在水逆过后哈， 嗯， 然后现在土星又逆行了，各种天体好像都不是很平稳的时候呢，给自己多一点自信。 是，其实有的时候自信特别重要，这种赞美有的时候它可能只是你很无意的一个举动，但是你可能会影响一个人特别长的时间。 嗯， 我到现在都记得我在高一的时候遇到了一个英语老师，其实讲真的当时我并不是特别的喜欢这位英语老师，因为他来自一个南方的地区，所以其实他发英文的音呢是确实有一些口音的、 哦、 这个不得不承认，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可能大家对口语并不是那么重视。但是呢他做了一件影响我特别大的事情，是他在有一次英语考试的小测验，是非常小的课堂小测验之后，他给了我一个五分，然后呢在这五分后面用英文写上了你做得非常好请坚持，就是这样一句话，然后就让我觉得其实一个异国的语言对我来说再也不是一个会恐惧的事情。 对， 我真的是觉得其实这句话改变了我后来的很长时间的学习和这一辈子的一些语言习惯。 对，要不怎么说送给男人最好的礼物就是赞美。 嗯， 就是你如果经常会给你爱的他一些鼓励啊赞美，你就会发现其实在他身上会带来很多的不一样的变化。 是， 当然会有很多这个已婚人士啊或者是在恋爱当中已经被磨掉很多这个棱角的朋友会说我已经没有心气儿去夸他了，就是夸到已经不想再夸了，或者说夸已经没有意义了。 嗯， 所以我们现在想的是你有没有听过别人对你 特别好的赞美， 最棒的赞美。 对， 对，我们今天都是不管说是最近的还是曾经的哈、 嗯、 只要是给你留下印象很深刻的都可以到新浪微博上告诉我们。而今天晚上的红人呢到了1547红，他的名字叫做木心 PS。 哦，这个 PS 是顺便说一句的意思呢，还是要 photoshop 一下的意思呢？ 大概都有。他说今儿有红人吗？我认真认真认真的求求红红、嗯、他好像是个男生。哎，我们看一下， 女生 啊，女生， 用了男生的照片而已。 哦，他特别喜欢，这应该是韩庚吗？ 应该是， 好像侧面哈， 是， 果不然他很喜欢他啊、所以呢这个头像也是自己的偶像哈。 1991年3月7日出生的双鱼女生， 27岁， 对，年纪也不小了， 确认过，很年轻哈。好吧，今天晚上呢都希望大家能够大大方方的哈，就是告诉全世界我还是有优点的哈。我刚才看到了很多位听友，就是说有人说他这个孩子真是个好孩子。 嗯， 哎，其实这一普普通通的没有任何形容词的赞美也是让人觉得很受用的哈。 是， 就包括我觉得陈默如果让我来赞美你的话哈，我就会觉得陈默是一个特别靠谱的人。 哦， 虽然这个靠谱已经是被用之很多地方哈， 但是靠谱这个词儿是特别高的评价。 当然了，我觉得这个世界上不是所有的人在每件事情上都会做得非常的精准、然后到位，但是陈默大概其能做到这种精准。 哎呀，太高了这个评价，让我消化一下。 放手他吹着头，他从来看不到这周遭，他站住双脚 放，除光悲伤带不走痛，可他早就不在乎痛不痛，张不开的口再咬不开外壳，他却让抹去全部的存在，梦成的镜 太会唱歌了， 香碧晨哈， 胡桃夹子。 对，其实有很多的比赛里会有很多的选手哈，但是经过了赛后的一些时间的这个洗礼之后，能够再次的哈有新的作品也好，或者说能够被更多的人熟知的，我觉得并不是很多。但张碧晨算是其中哈，天赋也很好，然后自己的后天努力啊，还有的作品也都是很棒的，很会唱歌的一个女生哈， 是， 这就让我们赞美她，对吧？很会唱歌，其实就是。像我们说对一个人写评语啊，上学的时候经常我就想，现在想想老师真的不容易，你想他每个学年的学期尾声都要给这么多同学还要写， 对，每个人还不一样， 夸一夸还要指出你的缺点， 对， 夸一夸指出你的缺点，对吧？ 还不能说太重， 对， 但又不能不说， 是啊， 是一个非常要拿捏的事情。 而且我记得我上学那会儿哈，可能也是自己心里边吧，老想着老师给我写的评语是跟其他小伙伴们一样吗？然后呢就会找朋友，哎，我们对一对，哎，发现老师写的都不一样，哎，就是有差不多的地方，但是也真的是有老师对你的细微观察， 对，多样性非常多哈。有朋友就跟我们分享说，这个赞美啊其实有的时候特别特别对人重要。那个黎阿黎他说，有个朋友说遇见我很幸运，所以当时我心里真的美了好一阵子。 对啊，你看就是不是套路的话哈，而是发自内心，甚至说在一个特别契合的这个话口，对吧？一下子表达出来了，让你觉得很惊讶，但是又同时很开心。我们的听友丽双王六二幺，他说我听到最多的声音，最多的赞美就是你好高啊，好瘦啊，哎，你是吃什么长大的？我觉得这对女生而言真的是很高的评价了哈， 哦， 好高，很瘦，哎。这个我想他会在你每一次低落的时候，每一次糟糕的时候，每一次对自己不自信的时候，就会想一想老天是公平的，我已经这么高这么瘦了，对吧？我可能其他方面可能就要弱一点， 比如说 我没说我自己，因为我觉得我不算高瘦，怎么说呢，已经太多太多年，甚至我觉得在北京的这些年 我觉得已经不算是像很这个突兀的瘦了， 对， 就是周围瘦的人很多很多了，这个已经不算什么特点了哈。大家呢，在这个不管是搜肠刮肚也好，还是脱口而出也好，就是我相信在你的生活里，一定有很多人给予过你赞美， 哎，或者是你也在这个周围当中，也给了别人让他特别难忘的赞美。 嗯，说到这一点呢，我想起了哈，就是一个赞美，这个赞美是我间接的听到，就是朋友给我发来的一个微信中说到，他说有一个小师妹，就咱们上学的时候的小师妹， 哦，咱们学校的师妹， 对对对，我其实真的，我后来我怎么想我也想不起来，就是你让我怎么想我也想不起来，我跟他真的有过交集吗？然后他就说他们是在无意之中又重逢了， 哦， 然后那个小师妹就说到了我， 嗯， 然后他就把那个截图发给我，他说但是你不要这个任何的就是告诉这个人，我说我都不认识他，我真的忘了，就是你可能无意之中做过的一些事情，当然是好事情，然后被别人记得了，然后他还很多年过去之后通过别人就是对你说啊，他说我很喜欢韩丽，那女生嘛，嗯，然后他说的那个理由，我当时听完和现在想起来都觉得超级的不可思议哈，就是原来别人对一个人好的判断，原来有那么多他个性化的东西。 草在 第二十段前， 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在阳光下什么也不说，就十分美好。北京音乐广播每晚零点，王平为你主持《光阴的故事》。 一朵花，正是因为在田野绽放的初心，才有了漫山遍野的山花烂漫。用春天的旋律，为北京写一首歌曲，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现已面向全球广泛开展，详情咨询010-8501-1401，用音乐传递温暖。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贷款需谨慎。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拥有7个面积不等的会议场地，可容纳10人至350人，专业的会议服务、舞台、影音设备，助力企业培训、研讨、专题讲座，建国门商圈会议之优选。让思绪在这里飞舞，让智慧在这里结晶。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流转， 空气 流动， 河水 流淌， 道路 流通。 和谐生活需要共建， 健康生态需要分工。 京津冀协同发展，疏通则不痛。 京津冀协同合作，融汇则贯通。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双休日期间天空多云到阴，其中今天后半夜到明天前半夜有一次明显的全市性降雨天气，降雨会导致路面湿滑且气温骤降，降幅可达10度以上，出行要注意交通安全，同时还需要增添衣服。周日气温回升，空气清新，适宜假日出行。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小雨，南风3级转东风1-2级，最低气温14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阴有中雨，偏东风2-3级，最高气温16度，最小相对湿度75%。 川一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川一气象指数是四，是宜川甲一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九七四，半点资讯。 原大钟寺金五星百货城成功迁址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各位好，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昨晚改编自人气作家明显雨后同名畅销小说的青春剧《忽而今夏》在腾讯视频开播。该剧根植于现实生活，以细腻的瞬间和动人的细节深处异地恋题材，讲述了张远和何洛跨越十年的故事。从青春时代到脱离校园生活，他们笑泪与共的十年也是相爱相离的十年。忽而今夏完整述说了男女主角从少年到步入社会后的生活，面对现实接踵而来的磨砺和挫折，他们努力寻找自我，为了梦想和事业奋力拼搏，也执着坚守着对爱情、友情和亲情的初心。去年一部《青年霍元甲之冲出江湖》意外地成为了电视剧领域的一匹黑马，不仅拿下了中央电视台全年的收视冠军，还以平均收视率2.6%的成绩创造了中央电视台七年来的最高收视纪录。该系列的第二部剧作《青年霍元甲之威震金门》近日宣布开机。2001年播出的盐城续版《流星花园》堪称是现象级的华语偶像剧。今年原制作人柴智屏重新翻拍的新版已经杀青，即将在暑期档开播。而盐城续这一版的高清修复版近日在网络视频平台复播，一时引发了怀旧热潮。下面为您介绍一下本台明天播出的部分节目：0点光阴的故事，1点重播月影流声，2点重播节奏驾到，4点重播中国歌曲排行榜，5点特别创意，6点歌飞扬，7点月影流声，8点音乐加速度。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红星美凯龙西四环商场燃战京城，4月5日至22日，购物立享95折，1元咖啡机、99元功能沙发大换购，飞利浦43寸电视、双立人锅具套装等5档好礼，买赠不限量，详询店内。 男左女右，谁又更优秀？从争强好胜到相濡以沫，男左女右，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男左女右，火星撞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2点34分46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4月20号周五晚上第20段的 NJNY， 我是女优韩丽。 晚上好，我是男左沉默。 抱歉，第10段因为说到一个，就是觉得话题还想延续，但是忘了看时间，导致没有和大家暂别哈。那现在幸好你们还在，又回到了男左女右。今天晚上沉默在呢，我们会聊一个话题，就是别人对你说过最棒的赞美是什么？ 哎， 我这刚才刚想把别人对我的赞美好好的说一下哈。就没得以说完， 好好继续。 但我还是想说这件事情，因为他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可以说是我近几年内听到的赞美当中，因为我不知道赞美的人是谁，就是我不认识他，就是但是我曾经做过了让他感觉到记忆到今天的事情。他说他大一的时候我曾经照顾过他，他后来跟他的朋友说，因为都是女生嘛，他说我很喜欢韩丽，因为他人很好。就是其实有时候对一个人说他人很好，就是涵盖了很多， 然后他的理由下面重点是他的理由， 是 他说大一的时候韩立很照顾我，去超市给我买东西都是买大袋的。 哦，因为大大的值 对吗？ 我不知道，反正我当时就觉得，因为送人家礼物嘛，还是要大大的，然后就有充实感吧。我就是在看到这个朋友给我截图的这一些话的时候，我就自己忍不住笑。所以这个赞美是我觉得默默的做了一些事情，或者是当初你没觉得这多么了不得的事情，但是对他而言，他记到今天，然后他自己还补充一句，他说我这个人特别记着别人的好 啊， 所以他就直到今天还在跟别人提起我的时候都会说他人很好。 嗯， 就是也许不是什么大的了不得的赞美，但是就是那么几句话可能就真的以小见大哈。 对，其实有的时候你真的，我觉得雪中送炭的感觉是特别让人能记很久很久的。 对，尤其说这个他人很好，到超市给我买东西都是买大袋的大袋的我怎么想也想不起来，我当时是真的，我这个记忆一点都没有了。就像我们说， 咱们学校那个那么贫瘠， 当年 那么贫瘠， 有什么超市？ 没有超市啊，连那个 好像有什么，我记得有个什么什么什么羊， 那个都是很后面才开业的。 对，后面就学校周围是没有大型的了不得的超市的。 是的， 可能就是咱们学校自身，你记不记得有一些那个 服务楼？ 对，服务楼，可能我到里面就相当阔绰的买了很多东西。但说到这里哈，我必须承认。就是我曾经听过一个男生说，就是对一个女人很高的赞美，就是这个女孩不俗气，很大气。 哦， 就是 这个确实 不俗气，不小气，这个已经是对你很高的赞美了。 对，这个真的，尤其在现在大家好像都自己蛮有态度，都觉得别人不如自己的情况之下， 对对对， 有这样的一个评价，真的是赞美。 对，我觉得在这个大气这件事情上呢，我还是做得比较好的，至少。我觉得在女生里我可能是真的是买单王， 嗯， 就是请客吃饭什么我好像总是想我去花这个钱吧，然后大家开心就好，不是说谁挣得多挣得少的问题，而是我喜欢这种气氛，对吧，大家能聚到一起，不是说谁都能够花时间真的愿意和你在一起， 是 吧， 是 还是他心里面对你有这种喜欢的感觉。大家也是一样，我相信在你的生活当中一定也听过别人对你很棒的赞美哈，那个赞美不单纯说啊你好漂亮啊，啊你真的是很厉害，不是这个意思哈，而是某一句话突然间触动到了你。我觉得这个东西就像我今天在跟陈默讲这个话题的时候，我给他抛了一个我看到的一个答案哈，这个答案真的是看完以后给人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那别人对你说过最棒的赞美是什么？那这位朋友回答是，我31岁了，未婚，还没对象，许多人眼里就是大龄剩女，眼光挑，我不知道自己到底要什么，但清楚知道自己不要什么。某一天和朋友聊天，他对我说，以后你无论和谁在一起一定都会很幸福，因为你从不把幸福寄托在别人身上。 嗯， 这是我单身到目前听过最美好的赞美。真的，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单身人士来说也有同感，对吗？ 是， 就是你不再听到周围的人对你说，哎，你怎么还一个人啊？ 对， 就是他们可能都更加羡慕你自己这种单身的状态。 他们是发自内心的羡慕。 对，然后甚至还常常会被别人说，哎，你是不是谈恋爱了？没有啊，哎，你为什么就像是谈恋爱了呢？对啊，我和我自己一生都在恋爱。 其实他不是觉得你谈恋爱，他是觉得你幸福，而这种幸福呢，其实有的时候又不是在恋爱当中能够获取的。 对，就是你终于明白了。不管是有他没他，生命的每一天都是应该让自己活得漂漂亮亮的， 所以这首歌就特别适合在现在出现了。 就是像人生中的默契有交集，一转眼场景忽然闪回再倒叙，回忆被剪辑，第一次用镜头来刻画，把感动都升华，那些小声歌声永恒刹那，我们说好了不散，故事没讲完，暂时分别只不过为了再相见，太多经典的片段在心中芯片，这过往的终点，这未来的起点，那么的平凡却又不凡。 回首，要不要让我在原地多些停留，心里话越想说越会说不出口，相信你懂我没说出来感受，用尽头来刻画把感动都升华，那些小声歌声永恒刹那，我们说好了不散，故事没讲完，暂时分别只不过为了再相见，太多经典的片段在心中翻出新片，那么的平凡却又不凡，这青春彼此分担，这舞台不同以往的你我，多少收获真的忘，还在东江湖成全，最真实的把自我洒脱，我们说好了不散，把故事讲完，再是分别只不过为了再相见， 有你们来作伴，有你们来分享， 快乐没那么快，难过没那么难，微笑得更简单， 从此以后我们的约定说好不散，从此以后记得这句话说了，我们说好了不散，故事没讲完，暂时分别只不过为了再相见，太多经典的片段的平凡却又无法，从此以后记得这句话说了要算 啊，听这首歌的时候里哈，脑海中真的有一种大哥大姐姐唱的声嘶力竭、痛苦万分的情歌，然后在这些年轻人他们的演绎当中哈，就变成了如此的花哨的同时又缤纷， 是， 然后又没所谓啊，又齐心合力。 嗯，刚才是来自于王源的这首翻唱的，叫做《说好不散》。 对， 调还是原来的调，但是他和他的小伙伴们就把这首歌的歌词意境和演绎方式 全都 完全颠覆了。 嗯，对，所以我一会儿一定要放原版哈，而且因为原版那首歌它有那部电影的这个故事情境的一个配合哈，总会让人觉得很唏嘘啊，很难过。可是刚刚听到这一版的 TFBOYS 当中的王源演唱的，就完全是爱谁谁，对不对？我们青春，我们有这种聚散啊，我们有这种力量，可以让很多事情变得不一样了，对吗？ 是。 人说成年的世界当中好像无所不能了，但是有一些事情又开始发现不再去争取了，对吗？而年轻的时候我们敢输敢拼敢争取，就是这样的。 是。 小袁和美丽他说，今天老板对我说，哎，你非常能听取别人给的意见啊，这好像也是一种称赞吧。当然是哈，我觉得要不怎么说，就是孩子是赞美出来的，对吗？他也是在赞美声中成长得更健康。每个员工也是一样，就是当他能够得到上司对他的肯定的时候，他的工作的热情和动力都会变得不同了。 没错，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说鼓励是特别好的老师，因为我们不会凭空鼓励一个人，我们一定是鼓励他的优点。那这个时候你也传递给了他一个非常清楚的信息，就是这件事情你做得好，一定要坚持。有的时候我们总希望别人去克服缺点，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想一想，如果一个人能一直的去发挥和光大他自己的优点，其实也是蛮棒的一件事情。 真的是这样的。而且呢，如果你身边有非常就是鼓励你的 朋友，你可能就会有一种习惯性的，当你落寞呢，或者说整个状态很差的时候，你会愿意跟他聊天，然后他就会跟你讲，哎呀没关系，你知道并不是我们说的那个泛泛的，你最棒了啊，不是那样的一句话。我觉得你最棒了这句话的这个对人的赞美的这个打击力度已经不是那么强了，你没发现吗？因为用的太频繁了，往往是更为具体的，能够直指具体要害的对你的赞美，才能够让你知道原来他那么注意我的细节，对吗？而且原来我身上有的很多我自己都没有注意到的东西被朋友捕捉到了。你看这位叫做 YJ 尼的听友说，他说最近一次括号夸我的人真是几乎没有夸完了他说是前几个月我陆续接手两个休产假和一个辞职同事们的工作，产假回来的同事对我说，很佩服你那时候既做这边工作又做那边工作还有条不紊的强大 啊，这个确实是挺厉害的。 他说我被肯定瞬间很感动，其实我一直对这份工作都没信心的，你看多重要哈。所以让我们别吝啬我们的这个赞美。嗯，很多时候我们都习惯了含蓄哈，我们这个民族就是很含蓄的，不张扬。但是有时候你的这个具体的赞美打到你的同事的心中，你的家人的心中，真的给他们很多很多的力量。 是， 我记得有一次我尤其家人之间可能更不会，就是啊会说哎你好棒啊，啊哥哥你好厉害啊，就是这些词都真的不会再说了。但是你如果无意之中哪怕是在朋友圈里给他留言，对吧？这个其实都是不同的。我觉得现在有很多方式可以让我们塞这个赞美的小纸条了。以前可能觉得面对面的说实在很尴尬哈，但如果有这个机会可以悄悄地告诉他，或者说让周围的人都看到，真的就不一样了。 这首歌就如约的来了。 对啊，大家可以知道，就刚才好像在 KTV 当中大家很开心的在唱那首歌哈，而现在 听一听它真实的氛围吧。 后半夜了，曲终人散了哈，大部分都走了， 就当作从没有在一起好不好，要解释都已经来不及，算了吧，我付出过什么没关系，我忽略自己，就因为遇见你，没办法，好可怕，那个我不像话，一直奋不顾身，是我太傻，说不上爱别说谎，有一点喜欢，说不上恨别纠缠，别装作感叹，就当作我太麻烦，不停让自己受伤，我告诉我自己，感情就是这样，怎么一不小心太疯狂。觉悟不能长久，好不好，有亏欠我们都别追究，算了吧，我付出再多都不足够，我终于得救，我不想再牵愁，没办法，不好吗，大家都不留下，一直勉强相处，总会累垮，说不上爱别说谎，就一点喜欢，说不上恨别纠缠，别装作感叹，就当作我太麻烦，不停让自己受伤，我告诉我自己，感情就是这样，怎么一不小心太疯狂，别后悔，就算错过，再喝你少不免想起我，还算不错，当我不在你会不会难过，你够不够我这样洒脱，不想爱别说谎， 有一点喜欢，说不上恨别纠缠，也装作感叹，将一切都体谅，将一切都原谅，我尝试找答案，而答案很简单，简单的很遗憾。因为成长，我们逼不得已要习惯，因为成长，我们忽而间说算就算。 绝对是 A 版 B 版哈，两种情绪截然不同的说散就散。 是， 还好那终将都会过去哈，在时间面前有些东西开始变得微不足道了。 嗯， 尤其是那些伤感的记忆真的会被时间所稀释掉了。 对，而且我觉得不管你是这首歌的 A 面或是 B 面，是说好不散还是说散就散，其实它都是人生当中可能会遇到的一种状态。只要你把它当作是人生当中可能会经历的这种真正的过程哈，我觉得你就要知道它不是终点。其实不管是说散就散了，还是说好不散，但是到最后出现了一些问题，其实这都是可能你要有过经历才会更好的思考，有过经历才会懂得更好的珍惜的一个方式。 嗯，今天晚上我们谈别人对你的就是很特别的赞美哈，对你印象很深刻的赞美。我记得我前两天跟一个朋友打电话，然后我就说那个另外一个朋友，我说他其实挺聪明的。 哦， 他说为什么？就很明显他在质疑我为什么说他很聪明。我说因为你看他玩那个跳一跳，排名多高啊。他说这个能证明吗？我说当然能证明嘛，对吧？嗯，至少他很有毅力，对吧？ 对， 他挑战自己，他对自己不能逾越的东西他有一种这个较劲的感觉，然后慢慢的你发现他这个排名总在前三，好多人觉得自己已经是知难而退了，但他就觉得迎难而上。 啊， 我觉得这种人一定是就是对自己的事业也好生活也好有一种要求的， 坚韧不拔。 对，所以我就跟他讲，我说他其实挺聪明的，因为我觉得那个游戏还是有一点技巧在其中的。 okay， 对，是 吧？ 是的， 所以我也不是玩得很好的人哈，但我能够通过这些细微之处感受得到。然后那朋友说，哦，我怎么没感觉到啊。 嗯， 你看就像这个懒喵不肥，他说朋友们老说我很机智，但我自己没感觉啊。 嗯， 就像朋友们会说啊，你真的吃的太多了，然后你会觉得我没怎么吃啊，你们吃的少吗？这个可能就是你慢慢可能要领悟到的东西了哈。 嗯， 有时候就是你的优点其实在别人的眼中很明显，但是你自己呢永远都盯着自己的缺点。 是， 对吧？我们虽然不是强调让一个人骄傲老看着自己的优点，但是也不能老盯着自己的缺点。 这就是我们往往容易走极端，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听不进去劝，确实始终觉得自己是充满了优点的，没有缺点。嗯，但有的时候我们又觉得自己太糟糕了，怎么就无药可救了，别人都比我好，就会陷入到一种情绪的自满的极端或者自卑的极端。其实这两种极端真的都不好。 嗯，今天晚上的红人木心 PS， 好久没有跟你打招呼了。他说最近呢刚好有些烦心的事情，终于在今天快刀斩乱麻度过一个轻松愉快的周末。朋友同事对我的赞美就是说的最多的就是很贤惠。 嗯， 哎，你这个女孩很贤惠，可我是单身。哎，这个贤惠这个词有点怪怪的呢。不过我还是很喜欢，我觉得一个女孩在年轻的时候，比如刚才我们说她27岁哈， 嗯哼， 就被人家说贤惠，我觉得反而是你身上的这种就是女性温柔特质的一个显现，对吗？比如说贤惠要体会在你会照顾别人，会照顾自己，然后呢又会做饭呐，啊，或者说把家打理得很好啊。 嗯， 这一切不是现在很多女孩身上具备的东西了。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不应该用太传统的方式去要求，因为太传统的方式要求你很有可能就不会在这个时代当中找到你真正适合的人了。 625伪少女太逗了，她说我总是被别人嘲笑脸大，今天晚上说的是赞美。 嗯， 赞美啊，回到那个主题上，这个我觉得你应该至少在别人说到这句话的时候觉得大家一定会觉得她性格很好。 嗯， 你开她玩笑她不会急眼，对吧？所以才敢说你脸大的。 对， 第30段节 一会儿讲。 好看浪漫的一场，再会爱到结尾，奉陪孤单。认识你的时候，我想的都太过简单。对的

女友，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男左女右，火星撞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3:01:48，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友们，欢迎光临4月20号古语晚上第30段的 NJNY， 我是女友韩丽。 晚上好，我是男左陈默。 对，今天晚上我们在一起呢，聊一个关于赞美的话题。 嗯， 就是在你听过的别人对你的赞美当中，印象最深的、最棒的那一条。 是， 我现在要看的是一位听友，他叫做遥远天空下的身影。 嗯， 他的留言让我想到了，其实今天晚上这个话题，真的会让我们很多人都觉得，有的人在对你的赞美当中，其实真的涵盖了很多对你的了解、理解和懂得。他是说，我的室友曾经对我说过，你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女孩，你的内心有自己坚持的东西。 哦， 他说这样的被懂得让我很感动。我希望通过这期节目呢，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大大方方的哈，在感受到别人的好的时候，觉得别人需要鼓励的时候，都能够把自己的心里话赞美告诉他。 对， 而不是说故意要骗他的，而是真实的流露出你的赞美。 就是赞美不应该成为你的一个工具，赞美其实真的就是一个发自内心的行为。我觉得就是当你发自内心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对方是可以感得到的。 对，就像我们有时候会很自然的说，哎，你太厉害了， 嗯， 哎，好棒啊，现在都会变成给你点赞啊。 嗯， 就给你点赞啊。 对， 其实在点赞的同时，就像我们说点赞，就是说这件事情他看到了觉得好，但是留下评论啊，留下评论当中对你具体的好，那应该就是让你能够加倍快乐的东西了。 是， 是吧？赞美一定是有它的力量，还有就是对你的鼓励的部分的。 嗯， 所以也希望大家透过今天晚上的话题哈，想一想有没有。陌上花开 flowers， 我们的老听友说，这让我想起了我的领导，也曾经说我，你是很贤惠的女生，一定很好找男朋友。可是我已经单身好几年了。别着急啊，对吧？急什么急？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对不对？这首这么老的 是老歌，刚才说过呀，有一首老歌要来了。 那么爱你为什么？ 嗯， 其实本来应该放我的歌曲，但我觉得你好久没来了哈， 多放一首我的吧。 对，而且第二季度的第一次亮相嘛，那我们就多听这一首，来自莫文蔚和 黄品源《那么爱你为什么》。 离开你是傻是对是错，是看破是软弱，这结果是爱是恨或者是什么？如果是种解脱，怎么会还有眷恋在我心窝？那么爱你为什么？ 从女性观点让我明白的说，无论你是花心塌地如天抢地，或是热情如火，不止白白惹人讨厌，让人嫌你啰嗦，恨不得没跟你认识过。你讲也讲不听，听又听不懂，我也不会做，你做又做不好。你现在唱的这样的歌， 面对陌生疑惑，肯定困难的生活，过去的日子仿佛偷偷在笑我，笑我的落魄，也笑我的执着，也许吧，他爱你比我多。离开你是傻是对是错，是看破是软弱，结果是爱是恨或者是什么？如果是种解脱，怎么会还有眷恋在我心窝？那么爱你为什么？

来自嘎啦乐队演唱的你，这首歌虽然是只有一个字哈，第一人称，但是不是第一人称，但是呢它真的是涵盖了很多对你的了解啊，赞美还有表达。 然后在刚才这首歌的过程当中呢，我跟韩立一起回顾了一下，从2015年，然后2016年、2017年，我们在四月份的这个周的周末的直播帖的照片， 对， 就发现 应该说是四年了，对吗？ 四年了， 然后感受了自己的这个当时的着装啊，还有一些配饰啊，现在是否还在自己的生命当中？ 其实在之前的照片我们也有。 对啊，因为微博是从2011年7月16号我们开始，也就是男宗女优4周年的时候，我正式开通了微博。 嗯， 当时特别找这个日子呢，就是希望日后想起的时候一下子能够知道是哪一天。 是。 从那一天开始呢，我们有了这个微博，然后有了直播帖。每个晚上都会有一张照片，可能起初大家会觉得很无聊，就是每个晚上就为什么一定要看你们两个样子呢？ 是， 但是时间长了以后，我觉得这是除了是我们自己的一种记载之外哈，同时也是给大家提供一种，哎，去年这个时候什么温度，我们要穿什么衣服。然后刚刚最有意思的是，我们翻到了2015年的4月17号，就是最接近的这一周的直播帖的照片。哎、然后我说啊，那件衣服我已经穿不了了，我真的这件衣服我已经小了，我已经给了我同学的儿子。 哦。 好笑吗？儿子，对 T 恤就是这个牌子，我因为非常喜欢， 对， 但当年我穿的是 XS， 想一想我现在穿，你知道什么号吗？ 你现 在我现 在穿 M 了 ，M 了， 天哪！ 我不知道是这个衣服的号在变小， 没有， 都我真的变胖了 很多。 那个时候我还不到90斤嘛， 你跨越了两个号， 对 ，XS， 然后 S M。然后呢，所以那件衣服当时还是 XS 的，他现在已经是属于了我同学的儿子。然后就是沉默对于他那自己的那个穿黑衣服的照片里的衣服全然不知， 因为光线不是特别好，所以我有点认不出来这是哪一件了， 就是足以说明他衣服很多。然后我说，你这件衣服是租的吗？为什么这么多年过去之后一点印象也没有？ 这件衣服还真是没什么印象了。 很有意思啊，大家如果也有这个记录的习惯的话，你会发现也有时候很美妙，包括今天有人赞美了你，你把这句话写到自己的日记里，或者是偷偷的写到自己的这个微信里哈，只给自己看， 让自己记住。 对啊，等到你沮丧懊恼否定自己的时候，把它都拽出来啊，拿出来看一看，就知道了，原来这个世界上其实自己有那么多闪光点。 哎 啊，这位叫做顾秋意的朋友他说，赞美的情感基础是一种崇拜、喜爱的感情呢，这份心意会悄无声息地绿化彼此的心灵。 嗯， 赞美势必会把别人放得高于自己，这样的人懂得谦虚。哎，我觉得这句话是对的，就是能够常常赞美别人的人，是他认可别人的优点，同时也觉得自己的不足，他看到别人身上的闪光点了。嗯，我觉得这一切都源于是一种善良。 嗯，确实。 我记得有一年过生日，然后大家在一个 KTV 里，突然之间就有一个朋友，就像快问快答一样问，哎，你必须说出这个朋友他身上闪光点啊，或者说他给你印象最深刻的几点。然后我记得我那个朋友对我的脱口而出的第一个词，就让我挺惊讶的，就是一般别人要让你，比如说，哎，陈默，你赞美一下韩立，你给他就是几个词。你来表达一下你对他的印象。 嗯，现在就要讲吗？ 比如第一个词你会说什么？ 尖锐。 尖锐。 对。 你看是不是每个人都不一样？ 不一样。然后直接。 不是，你这个尖锐是褒义还是贬义的？ 褒义的尖锐，我觉得这个年头。 那为什么不能说直率呢？ 因为我脑子里首先反映的是，因为你知道这个词是我们原来在外企工作的时候大家特别高的一个评价，是说一个人很 sharp。 哦。 他其实说实话翻译成尖锐有一点没有把它100%的意思全都翻译出来，但是确确实实它讲的是一个非常褒义的一个评价。 哦，尖锐。嗯，那我可不可以理解为就是对于很多事情能够直接直中要点？ 对，直中要害。 嗯，好吧，那我就当是夸我了。 那你给我一个词。不能用刚才。 精准吗？ 不能用刚才那个词 啊，靠谱精准都不能说。 对， 那你还让人发明一些词啊。应该说嗯， 你看这个逼着你夸我第三次， 对，这个就没意思了。我觉得脱口而出就在证明这个事情在你心中早就有了一个很深刻的沉淀了。嗯，对吗？我那个朋友说善良 啊，对， 就我突然间觉得这不是小芳吗？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很善良吗？ 但是也很温暖吧，就是说当朋友另外一个人让你说他的优点的时候，他会把善良作为一个最重要的美德。 对，在这个这么物质的世界里边被评价为善良真的是挺不容易的一件事儿。 好吧，其实我们并不是因为这件曾经夸过自己的事情然后让大家知道我们怎么样，我是想让大家知道，就是在你的生活当中，如果你已经淡忘掉了去赞美别人，已经让周围的这个气场大家都不愿意直截了当说出一些什么的话，其实我们可以适当的调整一下。 没错， 尤其是做领导的或者是老师啊，对于同学们呢、啊、上下级之间呢，其实这个赞美所传达的东西一定比你只硬碰硬的去有些东西要来得快很多。 没错，很多时候我觉得用特别硬碰硬的方式呢，只会导致适得其反，因为带来的这种情绪的对立或者对方的这种沮丧，我觉得并不助于这件事情的继续发展。 对，然后反面呢，就是说对一个人的批评，对不对？ 嗯， 赞美之后就是批评了。 是， 对一个人的批评又以什么样的形式和一种方式展现出来，让对方不失尴尬，同时能够接纳？我觉得这也是一门艺术哈。 你看你说话都是押韵的，不失尴尬还能接纳， 那没办法，我就干这行的嘛，对不对？其他方面我也不咋地啊。甚至有一天，我有个朋友给我推荐一个锅啊，就是说这个锅做菜很好吃啊。我说优点在于什么？他说肉不会炖死，他特别可爱。他说肉不会被炖死，这个意思我们都懂，就是说不会那个肉很老，对吗？就是吃起来很那个没劲。后来我们俩的对话就停留在我说，我根本就不用锅呀，很尴尬， 好吧？ 是否我爱了不该爱的人？其实我想要的并不。写错，我们不用去争论。也许我错过幸福的时分，这座城多了个伤心的人。我们爱的难舍难分，爱的奋不顾身，为何再见只是陌生人？别来该拿什么与眼泪抗衡？ 是一个声音辨识度非常高的歌手哈， 是来自庄心妍。 对，你大概没有听过这首歌，不知道歌名，但是演唱者你会猜到是他的。 对，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歌名叫做《再见只是陌生人》。 对，我们的听友也听出来了，从当年的就是那一首 Elva 萧亚轩的最熟悉的陌生人哈，到再见只是陌生人等等等等，我们都会对前任哈给他一个定义，就是陌生人。 是， 对，虽然说有的人可能还活在你的微信世界里， 微信世界， 但是他也是永远像雕塑一样定格在那里，可能你再也不会跟他有什么联系了。 嗯， 时间终将让你们变成了两个最熟悉的陌生人。其实这是也很多人为什么最后还是要拉黑一个人了，就是 一种仪式感。 对，就觉得好像我也不希望他知道我的生活到底过得怎样，我也不想关心他过得怎么样。 嗯，你拉黑多少人了？ 我真的没有拉黑，都是被别人拉黑。但是我后来理解了这件事情，就是其实两个人都有一个人会做这个动作， 都是那个自己觉得自己更受伤的那个人做。 真的吗？我不知道哎，反正我是觉得 你是伤了多少人？ 我不知道，反正我觉得于我而言，我没有想拉黑，我觉得删除就好了。拉黑的概念就是你永远都不可能再去求得他，就敲门都这个机会都没有，对吗？删除是你还能给他发送这个求关注啊，或者求这个微信的通知，而拉黑就是永远没有了。 好吧。 但是你知道拉黑有一点好什么吗？ 是什么？ 拉黑是不会删除你们的对话记录的。 哦。 所以有的人用这种拉黑的方式是把你放到一个冷藏室里了，然后你们过去的所有的聊天的每个记录都保留在那里，但删除就是删除，什么都没有了。 所以其实你觉得你是被单纯的拉黑，还是先删再拉呢？ 肯定是，我不知道过程，我不知道，反正就是再发的时候就发不过去了。但现在讲起来都真的就是笑一笑了。 对， 不管是我也好，还是当时的他也好，谁都不可能在最后的时候做得那么妥帖的，所以才会有了这种体面的歌啊，就提醒我们在那一刻做得体面一点，但是也是非常困难的。 好吧，所以呢，其实在一起的时候就好好珍惜，如果真的要告别的时候呢，也就有一个好好的告别吧。 这件事情很久没有发生了，也不太懂哈。所以呢，愿你能够好好的在自己的世界里不留遗憾吧。我们第四时段见， 一会儿见。 十点半的飞机快要到了，机场还是那么的拥挤，我喝来喝去可乐还是要剩一点，剩一点给你。Oh yeah, for my baby. 一年前的我们过得那么快乐，充满笑与泪的时光 ，baby.、我以为走下去是一到了，可是你的影子没出现，我想你可能在等待你的行李和你的红色和白色的皮衣。一年前的我们过得那么快乐，笑眼泪的时光 baby, 我以为走下去是一种默契，你却说你需要离开，需要一些空间呼吸 baby baby baby baby

只是那种表面，挺有表面的表情包的感觉哈，没有就是就一件事情很具体的夸你。 对， 我想都是那些具体的让你觉得很温暖的赞美留到今天在你记忆当中。今天晚上当我们提起这个话题的时候，你又会想起啊，夜深人静了，我希望大家的这些赞美哈，都能够在以后的日子当中给予你们更多的温暖和力量。一二三蜗牛小姐她说，我最喜欢的赞美是两个跟喜欢的人都说我，两个我很喜欢的人都说我很温暖 哦， 很欣慰。 你我的过去，你算是真 时的我，你是否会觉得我不足？如果有一天我离你遥远，不能再和你相约，你是否会发觉我已经说再见？ 就听了两首歌，都是大家非常喜欢的歌曲，一首是来自周杰伦的《退后》， 对， 然后一首是王心凌的《当你》啊，两个歌曲都是两个字的歌哈。 是， 在听歌的时候呢，我也看到大家所留下的别人对自己的赞美，其中呢有一位我们在日本听节目的听友哈，他叫做小童 LV， 他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因为他曾经有一个晚上和我和叶谦互动来着，然后我们还鼓励他回国来。 哦， 然后他说，对我来说最荣幸的赞美就是被日本人说你是一个很优秀的中国人，被欧美人说这个世界不管在哪里中国人真的很优秀。 嗯，真好。 对，就是他在自己的岗位上哈，被这个周遭的其他国家的朋友看到了他的优秀，我觉得真的是为我们中国人带来的。对对对，我觉得真的这句话我很认同，中国人真的很优秀。 是 因为在很多事情上，可能这是从小骨子里的哈一种文化里所带来的，就是很认真。比如说很多事情上我们的这个吃苦耐劳的能量更强哈。 是，我觉得其实任何一个民族都会有优秀的那一面，可能也会有它惰性或者不那么好的一面，所以如果有机会的话，还是把我们最好的那一面展现在世界面前。 对，就像我们以前老说，大家在出国的时候呢，应该注意一下自己的素质哈。 是。 有很多时候，你代表的不是你自己啊，更是一个国家。 嗯。 这些年呢，随着大家就是我觉得整体的一个提升之后哈，就比较少的再看到那些可能比如说吃自助餐的时候会有一些浪费的现象啊，等等等等。 嗯， 我们都开始真的开始变得更懂得这些细节的地方了。 是， 也希望我们能够更注意它。23:43了，今天晚上的节目还有15分钟的时间，我们在一起聊的就是在别人对你的赞美当中，你觉得最棒的赞美，也是 对你来说，当时听到那一刻也是很鼓舞人心的哈。 哎，就是让你觉得哇，他这么懂我，或者他居然比我还了解自己。 然后我们就会用一个词叫收藏了，对吧？我收藏了，对，别人看到一个好的图片呐、啊，一个文章啊，我收藏了。 是的。 那这句话呢，可能也是被你自己收藏了，因为它会成为一个强心剂啊，在你下一次低谷的时候呢，一下子蹦了出来，又可以帮你元气满满。 嗯， 这个真的很重要哈。 是的。 大家的这个留言非常非常的多，以至于现在的时间点上，我看到了我们的评论已经达到了429条，圆满完成了120加的任务。昨天我和易清也在探讨啊，随着这个春暖花开，大家留言这个付出量又多了以后， 惊蛰过了之后， 我们已经不能再满足于120条了， 要增加标准。 对，然后我呢，当时非常自己就是。没有什么太大的远大抱负的，增加到120、150，他要250啊，我觉得慢慢来吧， 慢慢来。 对，不希望在夜里给大家太多的负担。 嗯， 但同时一档老节目呢，也希望在门面上哈，给不常来的朋友，给他们一个很好很温暖的一个暗示吧， 就是一种彼此的认同， 人气还在，还在，这歌也还在。 这片天为什么呢？我还记得你说我们要快乐，深夜里的脚步声总是刺耳，害怕寂寞就让狂欢的城市陪我关灯，只是哪怕周围再多人，却还是一个人。每当我笑了，心却狠狠地哭着。给我一个理由忘记那么爱我的你，给我一个理由忘记当时做的决定。有些爱越像抽离，却越更清晰，和最痛的距离地方，总会听到你那最自由的笑。当我回到一个人住的地方，最怕看到冬天你最爱穿的那件外套。只是哪怕周围再多人，感觉还是一个人。心却狠狠地哭着，给我一个理由忘记那么爱我的你，给我一个理由放弃当时做的决定。有些爱越像抽离，却越更清晰，和最痛的距离是你不在身边。 刺激浪漫当下的欲望。过了一阵那冲动盲目之下的疯狂，拼那些遐想，想那些火花，然后脆弱又脆弱，旋转流离在迷乱的网，走了一趟那绚烂华丽背后的虚假，绕了一圈那短暂快感之后的空荡，像那些愉悦的那些忧伤，重复着弹奏即兴的 萧敬腾的我要怎么说我不爱你。 对，在之前一首是来自萧亚轩的这个突然 我这叫怎么说我不爱你啊，怎么说我不爱你， 那个叫做给我一个理由忘记， 那个 L 吧 Aline 的， 怎么导到萧亚轩去了。 对，我们这个听了很多很多遍了哈，就是已经知道从那一年到现在你都没有忘记这首歌。我刚刚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呢，看了一下时间，只剩下最后的4分52秒了。 嗯， 然后呢，在这个话题之后啊，在这个夜晚，我真的要赞美一下所有正在听节目的听友啊！我对你们最大的赞美就是，我的听友都很有品味。 哦，这个确实是真的。 我觉得没有品味的听友他是不会选择一档这么久的节目啊，我并不是说我的节目都有品味，而是我觉得他是一个很长情的人， 是 他在很多时候他会有一个给自己一个时间去判断， 对， 就好多时候我们会昙花一现的爱着什么东西，但如果能爱得很久很久的，大概都是因为我们的品味和他之间有一个很契合的部分。 嗯，没错。 所以我很骄傲地说我的听友很长情很有品味，因为有一天我偶然间看到了一个从微博的粉丝量来说其实比我少很多的一个博主，然后他很认真的每天在更新，然后有很多视频啊各种各样的东西、我突然间发现其实和他们比起来我做的真的太少了，就是没有像他们那样去在微博上去努力的留住我的听友，努力的让大家知道这里多好，就是每天晚上在直播的时候发两个帖子。 又或者我们真的是太幸运了，就是我们在人生当中的某一个阶段就非常幸运地遇到了一些会喜欢我们然后会懂得欣赏我们甚至愿意留在这里一直欣赏下去的朋友。 因为我始终都觉得广播本身它是有神秘感的、在我爱听广播的年代是因为没有见过主持人的样子只是在声音的世界中被他深深的迷恋，然后那种感觉其实是很微妙的。 是， 但如今呢有了微博，有了很多的这个让你们可以了解我们更多的平台之后，我觉得这个可能频率更多的话也许会让大家都丧失那些很浪漫很唯美的东西，所以不如把我们就是在一起的相逢就是在每个晚上三个小时，我已经比很多主持人都幸运、 是 有三个小时可以和大家在一起的时间， 而且是两档可以风格截然不同的节目。 对，而且这么久了， 是， 所以听友们，谢谢你们的品味哈，让这档节目得以陪伴你们这么久。我相信今天晚上所有的听友在生活里一定都是很善良、很乐观、很正能量的人，然后希望你们也把你们的优点啊放大， 对， 同时也不忘了去赞美别人。 也不知道大家听到韩丽对你们这样的赞美是什么样的心情，但是也希望如果有人在问你别人对你最好的赞美是什么的时候，你可以记得韩丽刚才跟你的这些分享，因为我相信这些都是来自内心的事情。 对，因为我们常常说其实在这个路转粉粉转路非常快的时代里哈，如果有人他深深的认同你的好，并且已经把你当成了虽然没有见面但是像远方亲戚一样观念着你，你知道吗陈默，我刚刚在放那首萧敬腾歌曲之前我想放的就是一首好好然后不知道为什么回神差那个 CD 就按错了， 所以该来的始终会来，该凑在一起的就是会聚在一起， 真的， 然后该有人聆听的就会坐在收音机前或是戴着耳机在听我们的声音，该透过电波相遇的就会注定相遇， 真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你们遇到了我们是你们生命当中的可能一个很偶然的片段，但是我们遇到你们却是这十几年来非常非常确定的一件事情。 是啊， 真的确认过听友都是很长情的谢谢你们谷雨的夜里和我们分享这个很美的话题，记住别人对你的赞美， 对、 并且永远保有这些美，好好的去爱自己爱周围一切美好的东西， 然后也去赞美你周围的人，因为他曾经那么真心实意的对过你，他曾经给你带来了爱，给你带来过欢笑，或者给你带来了让你可以欣赏的那一面， 对， 你用你的方式去欣赏他们吧。 好了，周末快乐， 周末快乐， 下周再见，晚安， 晚安。